三大撚人一個肥肥佬黎，屌你老尾，一個蕭若遠，屌你恐怖一個鄭經翰，三大撚人啊，又出嚟私信啦，屌你老尾真係，然後個個自以為自己好撚有江湖地位，搞風搞雨，屌你！ 喂，你講咩啊？你個吳家賊！ 你真係大鑊，我真係準備著。 花生當飯食， 我哋最積極。 HKP 乜品牌？好特別，我係蕭若遠。 我是鄭經翰， 我是肥佬黎，撐呢班後生仔。 路遙知馬力，日久見人心，破迷信講真話。逢星期四晚，主持陶君衡、Anthony、阿龍，大軍法。 好啦，我哋呢即係第二節返嚟都要做返啲呼籲啦。咁啊，即係请各位网友即係订阅呢个 YouTube 频道香港花生 hkpeanut.com。咁啊，我哋嗰个呢即係要出钱，即係有钱出钱，有力出力啊，有手指啊，即係贡献下嘅 Kickway 啦，係咪啊？咁啊，即係如果货金户口呢就係汇丰023280233838。咁啊，同时间我哋招募緊义工嘅推咪嘅义工嘅。咁啊，即係昨晚我哋已经有第一个即係嘅推咪嘅义工，即係肯过嚟帮手啦，係咪？咁啊，陆续都仲有啲嘅。 阿金毛哥哥。 啊，金毛哥哥系，咁啊，希望即系我哋即系扩大我哋嘅产能啦，系咪？因为而家即系经营呢个网媒系非常之唔容易啊，即系同埋而家咧，即系我觉得网台仲好啲啊，即系你网媒咧，你话即系文字媒体咧，系越嚟越多人加入竞争啊，即系你话而家叫有香港01之后啦，阿于品海呢坛嘢啦。我发觉即系最近其实系几个主流媒体，唔系几个主流嘅网媒，即系老字号嘅网媒啦。哇，即系你见到好似读媒咁样，哇跌得好犀利，系抢走得好犀利。因为其实读媒佢系做开嗰啲叫做系 深入调查嗰啲啊嘛。 唔系佢嗰啲叫做公民记者，我谂嗰啲叫做系嘛，即系其实好多都系唔收钱嘅，系嘛义工嚟嘅。咁但系而家即系你见到01咧，佢自己冒起咗之后咧。佢係真係有錢吸納咗好多呢啲咁人喎，即係你無可避免地，即係其實 好似當日端傳媒喺開波嘅時候， 係， 因為點解咧？你對於有錢佬嚟講，你想燒銀紙咧，確實搞傳媒嘅， 係。 但係從另外一個角度諗咧，就係、喂，有影響力啊嘛， 係。 你哋唔好話咩啦，阿容總啊！都覺得自己好有影響力啦！ 啊，周圍即係哈哈霸霸啊嘛，攞住 一聲令下就誰敢不從咁上下啦！而家係係嘛，又可以 unfriend 你又得，又可以繼續抹黑你又得，又可以繼續攻你又得，即係冇話抹黑啦，攻擊啦咁樣係嘛，或者批評你啦，講得好聽啲就中性啲嘅字眼。 全世界都怕撚咗佢啊！ 咪係咯， 唉， 喂，咁邊個唔搞啊？係嘛， 即係鬱敏當年都係俾佢踢走啊！佢自己話啊，即係俾佢踢走成萬年。 郁敏嘅点会俾佢踢走 啊？佢咁样当年咁讲啦，屌 系我开嗰个茶会，而我开嗰个茶会咧，就叫佢收声嘛， 系嘛， 咪俾个位佢上咯。其实根本就系即系要分手啦。嗰、那个我唔关佢事啊。嗰、那个 advice come from 长毛嘅，而家讲唔怕。我嗰晚同佢饮酒饮到两三点啊，长毛俾我 advice 话，如果你开几多招待会，就同佢讲啊，唔该你收声啦。个党散噶啦，咁样 佢 运动散噶啦。屌、 okay. 我咪剔咗长毛呢个系歪咗，屌！所以最后结果就系、是，咁我一定要问下啲老屎忽先噶嘛，咁点样应对系咪 ？OK， 所以唔关佢事啊，唔好认屎认屁啊！唉，阿昌又话佢嘅同佢有关，屌！跟住容总又话同佢有关，屌！Edmund 又话同有冇 Edmund 冇讲， 冇 阿冇阿 Edmund 你冇呢部揽呢样嘢上身 ，B 都可以讲到自己有份咁啊！屌你真系大镬啊！ 哇，真系有关嘅， 真系四面受敌，全部花生台人嚟嘅。OK， 喂，咁啊，头先又讲个01啦，喂，咁啊，其实嗱，老实讲，佢成功之处咧，佢系挖咗好多，即系据闻啊，挖咗好多明报嘅，即系叫做系侦查组嗰啲人， 唔系明报同埋苹果里边裁员侦查，你讲侦查组， 做侦查组 晒过去嗰边。 咁所以你话你而家做专题嗰啲嘢咧，其实系好深入地，即系你要见到系好多嘢。嗱，佢对同呢个端传媒之所以唔同咧，就其实佢系本地化好多，即系你见到佢系嗰啲，无论你用标题啊、行文啊，嗰啲都系香港主流媒体嘅用语嚟嘅，即系你端嗰啲咧。根本係真係俾台灣人睇嘅，你今日話聲 Alexa 都知啦，七成嘅人都係台灣人嚟㗎嘛。 香港01里面打食嗰啲香港人嚟噶嘛，大佬。 系，咁就唔同咯。即系你端传媒就系以前阳光时报嗰班啊嘛。 系啊。 但系呢啲老细都要谂个问题咧，即系你除咗维持自己嘅政治影响力之外，你起码咧都要谂一个 business model 出嚟咯。花生台我真係拗晒头啦，我哋搞咗差唔多兩年了。 希望即係大家即係撳下 YouTube 啦，係咪？即係你撳出嚟 hea 下都好啊，係。 即係我又冇個 marketing team， 又 幫 我哋 kick 下啲廣告啊。 即係我哋唯有就係 contract out 俾人哋，人哋擺啲廣告喺我哋嗰，但係你一定係俾人哋剝削咗好多啦，佢隨時可以佔到我八成啦，係咪？勁廣告。 唔係佢嗰陣時應承我哋，即係嗰個 agent 啊，應承我哋嗰啲廣告咧，個收入可以去到10万啫。 屌， 佢六位數字啊 ，sales 嚟噶嘛？你真係～你就真系信大佬啫， 个苹果咁咪得咯。 啊，即系总之而家即系完全系即系连呢个零头都冇啦，可以去到就咁啊。 所以我哋讲一转头就系，如果好似你香港零一咁，同端传媒一样嘅，即系你一定系即系平地一声雷， 嗯， 一石激起千重。 而且你做啲嘢贴地， 但系咧你都要谂咧，你点 sustainable？ 你一定要当系 business 咁做。嗱 ，business 咧俾我哋搞政治有个好处就系政治咧，你系几年先有一次考验。 我就唔觉得即系而家嗰啲冇。 佢 NGO 系大镬噶 ，NGO 唔知道自己啲嘢受唔受欢迎，不过唔紧要 ，NGO 嘅目的系唔需要人哋受欢迎，不过我要继续讲呢个理念，我有 donors 仲得 理念行先， 系嘛？ 系。 咁但系如果你做呢啲嘅网上媒体，即使你 Facebook 几多人 share， 有几多人 like 嘅嚟都好，其实冇意义噶嘛。真正能够嘅就系你吸唔吸纳到广告先。如果你要吸纳广告嘅时候，例如你花生台，我哋已经好困难噶啦。边个肯卖俾你啊？唔通你叫长江卖俾你啊？唔通你叫机卖广告俾你啊？ 你过嚟即系你花生台，我哋帮你 sell 楼盘好难啊，大佬。 系咯，系唔会噶嘛？ 唔系我哋肯嘅，其实 系咪关咩事啊？ 做到咁 cheap 噶，冇人听啦，唔好玩啦， 系嘛？即系你肯卖。冇问题，又唔关我立场事，咪最多你卖完嗰个广告之后，我哋吹紧嗰啲楼市唔好得啊！屌，而家冇楼盘位啦，而家就嚟跌啦！屌，你每个乱咁中招啊！咁 而家讲紧自爆噶啦，个个都 唔系，我哋唔会植入式广告嘅，系咪啊？但系如果你谂唔到一个生存之道，同埋可持续性嘅生存之道咧，你就好似嗰阵时候端传媒， 系 咪有一个月话出唔到粮嘅？唔知背后。是不是即系嗰个老细就话同好似唔知习近平啊，定系即系边个系统嘅人咧系有关系噶嘛？唔知嗰度泵水落去噶嘛？咁、你一涉及到权斗嘅时候就会出事噶咯噃，同埋你会跳出嚟帮佢扑火噶咯噃。 嗯， 系嘛？我哋点会有人扑火啊？屌我出事都冇人帮我扑火啦！屌我自己扑翻自己。 你讲紧帮人扑火，但系问题佢哋要平地一声雷嗰阵时咧，就开始有拨火噶咯。你睇下今日即系 HK 零一嗰度就 系 有个。 咁所以我觉得就咁样讲啦，即系你面对呢啲嘢咧，其实我哋花生台，我都回应一下啲听众啦。其实我哋有自己独家嘢，唔容易，但系都唔系冇可能。即系好简单，就系话你讲翻前日我哋节目啦，系咪？ 仁哥 啊，党国笑谈 爆咗啊！ 就啊， 同阿刘伟兴嘅床上话，诶，呢啲系在床上先讲嘅， 唔好老屈人啦，系、哎、即系又话你啦。即系佢话 唔使零头，唔使零头。 系佢就话咩啊嘛？马英九就喺度叫呢、這个啊，就回答呢、這个啊兄姐 关于李波事件， 关于李波事件对呢个一国两制有咩影响？咁而家佢就个 suggestion 咧就系话你信一国两制啦，系咪？喂呢单嘢，喂，即系好大回响。原来系冇主流媒体报嘅，即系我而家我都好惊咧。即系佢唔系狗噏喎，大佬，因为我真系揾唔到上网有咩 reference 喎。咁但系即系 唔系咁啊？何俊仁 reference 私人 咯， 私人会面啫，唔会有啲 唔系私人会面嚟噶。 刘慧卿 会议嚟噶， 刘慧卿出嚟否定佢，话其实我系阿何俊仁，你 系 理解错嘅。咁当然何俊仁有机会理解错啦。 我自己亲自打电话俾阿卿姐嚟嘅， 系咪啊？confirm 有 confirm 嘅，只不过佢未答我系嗰个咩自由咩嗰个民主自由互论坛嚟嘅，其实系。咁佢嗰个组织就叫做以前系咩反共组织嚟嘅咁样样，咁啊即系嗰日就阿马英九嗰度坐足全场啦，有时间答佢咁样样，即系而家游手好闲咁啊，做看守政府系咪？ 系 啊，咁而家咪即系得闲咁咪答下你咁样咯，即系咁 之后 佢又顺便佢又帮呢个中共即系讲埋说话啊，叫你相信一国两制啦，老笠有乜紧要啫，系咪？ 咪所以话咧。讲返转头呢，苹果或者係以前嘅一周刊嘅年代，佢真係杀出咗一条血。 系啊， 你即係真係靠自己嘅 佢个兼容喺度啊嘛。 你成个品牌同埋你嘅 content， 因为你卖传媒咧，尤其是你唔可以好似我哋网台咁啊，网台咧。我而家講嗰啲嘢，或者 Anthony 你講嗰啲嘢，都其實都係水過鴨背噶嘛。 嗯， 你真係要變成文字嘅時候咧，其實個功力又爭另一排。 係，其實你係上升到係有文字報導咧，其實嗰、那個傳送基礎咧係會發大好多嘅。 但係個要求 好多， 但係個要求會高好多咯。你用字係會更加嚴謹。 唔係即係咁講，你叫做 即係唔可以好似我咁同你 chat 緊。 即係嗰個叫做新聞包裝啦。即係其實你要做一個新聞報導，咁你都要有啲即係叫做係即係記者，即係或者係你寫一啲新聞稿嘅一啲即係基本功先啦。咁而家目前嚟講都係我自己做翻嘅啫。咁啊冇辦法，即係 喂，如果你真係好似例如蘋果，當年咁，佢真係寫一隻古仔，係花幾個人落去嚟一仔咁， 好辛苦㗎，好 concentration 一個做即係攝影嘅， 你做專訪係好， 跟住你要同個記者度個古仔嘅時候，要諗個開版相係乜。 系啊， 咁跟住咧，你我唔系净系访问阿龙，我要访问阿龙身边嘅人先，咁我先识访问你噶。 你谂下，即系其实你一仔咧， 跟住我就要引用嗰啲人讲俾我听嘅嘢嚟 challenge 你，等你要讲真心说话啊嘛。喂，佢唔系有啲人咪戆居居咁咯，净系我访问龙，咁访问 系啊。你即系你见到有时你话一仔嘅封面嗰个古仔，可能净系得嗰四五版嘅啫。但呢四五版嘅古仔其实可以搞你一个月。 同埋你 Q 咗好多次㗎。 係啊。 你揀嗰个人啊系重要㗎。正如你上个礼拜我哋冇乜话题，你揀阿杨岳桥。咁可能系唔啱 moment 㗎。係 係。 你 AV 人一睇完 AV， 咁即刻嚟花生台梗系有专访梗系有意思啦，系咪？即其实佢揀个人物由佢成个铺排。 係 咪已经系做咗呢啲好多功夫嘅， 咁所以我哋而家 我哋边有时间我做个访问，我唔用周围问杨岳桥身边啲人啊？ 咁我哋而家尽量啦，即系如果我即系系有时间嘅，都会自己做翻啲报道，即系好似你杨岳桥又好，阿仁哥啲又好，即系呢啲都系有份量嘅人啦，系咪？咁即系呢啲都系我哋独家嚟嘅，咁所以我哋都冇必要妄自菲薄，我哋都有自己嘅竞争力咁样样。咁所以就希望大家即係網友再呼籲一次啦，除咗我哋頭先講嘅嘢，即係叫大家去 subscribe 呢個 YouTube 啦，有錢嘅就出錢啦，有力嘅就可以做義工啦。咁第四樣嘢即係其他主持都冇點講嘅，但係都要講嘅就係話，喂多啲 share 我哋即係花生台嘅新聞啊，即係嗰啲文字嘅嗰啲 post 啦，係咪即係呢啲都緊要嘅，呢個都係咁。即 因为你要发大嗰个影响力， 我哋都有啲独家嘢嘅。虽然我哋系少，但系我哋亦都唔会俾人睇少，系咪先？即系我哋规模系细小，但系我哋系唔会俾人睇少嘅，系嘛？即系我哋即系有时都会即系用心去做一啲我哋自己嘅嘢嘅。咁好啦，咁啊讲到呢度差唔多啦。咁就头先我哋讲到零一啦，咁即系零一其实即系一开始。叫做系平地一声雷嘅古仔就系李波啊嘛，系咪？咁啊，李波最近个发展，即系我都觉得要讲讲嘅，其实系咁啊。礼拜差唔多礼拜日凌晨到啦，又系哇，又系无端端两点钟啊！呢个差佬就系话突然间收到即系呢个李波嘅来信喎， 个老婆 系啊，老婆即系通知佢 喺上面见咗佢。 即系如果你大家即系琴日有听呢个还看金英咁啊，金英嘅质疑，其实我觉得都好完整噶啦，就系话喂，如果差佬收到呢咁嘅嘢，系咪应该去勾线啊？系嘛？系咪应该去 follow 啊？唔应该咁 passive 啊？ 唔系，佢而家李波嘅老婆话喺上边见咗佢啊嘛。 系啊，咁 安然无恙，咁你勾边个线先？勾李波老婆先啊？ 咪即系你起码你 follow 落去啊？你 confirm 咗喺大陆啊嘛？系咪？之前一直都唔肯讲啊嘛？喂，朱小丹，上次有啲即系呢个咩呢个广呢个广东市委书记啊，定乜叫嘅市长啊？喂，嗰、那个港台记者系咁遮住佢啊！就系问喂，李波系咪大陆啊？点解唔可以交代啊？ 佢不断回避啊嘛， 系咁回避啊嘛。 嗰、那个好似系公安厅副厅长啊， 公安厅副厅长 有少烂底啊，俾阿林建成啊， 系嘛？ 哇，问佢喂，大佬冇回乡证都可以入境啊？ 系咯， 系嘛？点入境啊？你唔知啊？咁样 啊？最捻好笑就系琴日 佢话去食饭、啊，哇！真系笑到碌底啊，大佬嗰段嘅有线电视我睇咗两三次啊，大佬嗰晚。 最捻好笑就系谭耀宗琴日佢讲嗰句名言啊嘛，系咪？ 非法入境系咪犯法？ 非法入境系咪犯法啊嘛？ 你乜嘢逻辑嚟噶？你都话非法入境啦，咁系合法定唔合法啦？ 你问阿爷啦，就是、非法入境合唔合法？咁你咪告佢非法入境先咯，你够扑就，唉，跟住佢又会爆出嚟噶啦，边个夹我翻去噶啦？ 放心，肯定唔会爆，短时间之内 唔系。佢而家憂慮緊嘅問題就係，我放你翻出嚟，你咪好似當年阿程翔咁， 即爆炒啦！ 有啲人話俾我聽，當年程翔其實都喺入邊咧，都 make 咗好多 promise 嘅，即包括出到嚟唔會亂咁講嘅。屌，你出到嚟，我自由嘅時候，我梗係亂講嘢啦。同埋越公開越好啊，因為你越公開越有知名，越係更多人理解嘅時候咧，人哋會投鼠忌器，更加唔敢喐你。调翻转头，你好似李波，你唔系呢单嘢，大家都唔知佢铜锣湾书店啦，同埋你就系知道桂文海，桂文海都唔识啦。 咪桂文海，我哋嗰阵时都 阿林荣基啊，反而识林荣基啊，因为佢以前个老细嚟噶嘛，我成日想去 啊，你识啦。 但系佢屋企人咧，你谂下，即系相对李波个老婆嚟讲咧，证明佢真系唔熟悉咧共产党嘅运作，因为我谂林荣基屋企人咧都系香港人嚟嘅， 系 咁就真系暗啦。直至到李波出咗事，啲記者先走去揾林榮基個細路啫嘛，佢個仔啫嘛，佢都唔係好敢講，因為點解你一定係俾人兇嚟嘅？但係佢李波個老婆今次真係醒到問，因為佢喺嗰度出身嘅，寫廿年大公報嘅專欄，佢知道嗰班人其實最怕係乜嘢？ 係 國際傳媒、全世界，即係特別香港人關注。你諗下？呢單嘢成為醜聞 啦， 有啲人為咗阿爺解脱就話：，誒、哎、唔關習近平事嘅，屌都係落個窩打，下邊啲友亂做啫，即係好似阿譚成日講啊，阿蔣偉國係嘛，江南安咁樣， 江南安咯，係啊， 即係你當係咁啦，你即係從良好議員，一定係希望你嘅當權者係英明神武，不過你都戇鳩啦，係咪？做人做到即係靠當權者英明神武，但係你去到跟住嗰個階段，其實你嗰個老婆都係不斷俾人兇緊。 啱啊，肉锤砧板上啊嘛！ 我话俾你听一个秘密啦，我上个礼拜我以为我发达啦，因为点解咧？佢哋一定要清晒咧，李波而家手头上咗几万蚊输佢， 系 吓， 我帮佢有人托我，叫我帮佢处理咗佢，亦都唔需要一次过俾晒钱，知唔知十蚊一本卖俾你咁样，佢三万几本，即系卅零万啦。屌，我用乜嘢买晒佢啊？大佬喺而家呢个咁嘅时势，不过我怀疑咧。即系我揾人上去睇嘅时候咧，因为已经有人跟踪，跟住 有人跟踪啦，已经系 跟踪啦。好在我冇叫人停你上去咋， 揾下又话屌， 屌你真系大镬，你仔细老婆乱，你老婆上面俾人劫持啊！俾人睇到大佬，唉，冇咁大声讲。跟住啊，即刻收啦。跟住佢星期一报佢老婆呢单嘢，我谂到好奇怪。佢话佢租约唔知有其中一个话咩？佢一定要搬走嘅。我当时以为个业主谂我唔系，一仔爆出嚟。佢个单位系佢哋自己噶嘛，因为佢赚咗好多钱啊嘛，咁啊点会逼你嗰啲需要即系销毁佢啫？系嘛？我本来谂住接晒佢噶，越公开越好啊！我都系咁谂噶，即开头梗系神秘啦，我嗰个时候梗系开几多招待会啊，大哥！哇，佢啲书你睇个 book list 啊，吓到你啊，真系！ 点解唔叫热血时报买咗佢咧？ 屌！我谂住花生台买嘛，花生台执翻笔嘛，大佬啊！ 啊，冇钱咋，真系 嗱。你十蚊啦，我当你十蚊。 哇、啊！你真系仲喂，可能危险。 喂，我卖一百蚊本、啊，花生台占翻廿蚊得唔得啊？嗱，我投资咗出嚟。 哇，大佬，你买喂 廿蚊， 你唔好讲笑啊，大佬！你买呢？你买呢啲书仲可能仲危险过运毒啊，大佬！而家 我都觉得系。我后屘咧、啊，我身边啲人咧，听到唔开，冇搞啦啩？你未死过啊？你咁样搞，而且我惊你有牙。系咪啊？喂，如果我公开，我梗系唔惊你啦。如果你越神神秘秘，你一定系会出事嘅，系咪啊？你唔通话我真系拎咗去堆田区堆咗？ 咁你搵唔到人买啊，大佬啊？ 唔会嗱，你 set 个网， 因为大 跟住咧，你部分咧，台湾都冇用。 你叫 台湾，我已经搭紧路， 你叫大班行公义得唔得啊？ 你台湾搭紧路就搵啲书过去 啊。 你起码喂大佬，你几万本我点搞啊？ 哇！你啲屌你真系狼雀行动喎、啊，大佬。 喂，你送万零二万本走先啦、 啊。你 DHL 一堆过去台湾都好快手嘅。 唔系，但系后屘我谂翻啦，点解佢最后尾 last moment， 即系例如话本来我例如我星期四睇完，唔知星期三睇完，星期五我已经搬噶啦。我最惊系咩咧？嗰阵时候我考量就系、是、屌， 嗰啲咁啊元朗啊、屯門啊，之前出啲好平嗰啲倉咧，一來你驚唔夠大啦，二來就係搬嗰條友，你要即刻抌低嘅。唔通我叫阿龍 Anthony， 我哋幾條友走去搬，大佬幾萬搬搬死啊，大哥！喂啦，嗰啲書砸埋嚟砸死咗，我哋幾條友都未搬到，你梗係要揾啲孔武有力，同埋邊個肯收你？ 啊！ 嗰啲技術問題我都未喺度度緊嘅時候，幾條都 你邊度揾 炮荒啦已經係， 你邊度揾拆家大佬啫？ 唔係我諗住運去台灣咯，台灣都冇人敢收， 冇人敢收唔撚係嘛？台灣都唔收。 喂，嗰啲書商啊，佢都要考慮經濟利益嘅問題，之餘仲有政治考量噶嘛？ 嗯、 你唔係好似我哋咁，我唔係做出版社噶嘛？我哋大佬 講到尾俾人 blacklist 就好大鑊嘅。 係啊，你俾人 blacklist 好大件事㗎。 咁啊叫啊，都係叫大班行公義咯。 你覺得佢敢唔敢問？你覺得佢哋敢唔敢即係幫手燒？ 咁啊唔係啊，唔係行唔行公義問題啊！當年佢搞 penthouse 噶嘛，咁啊唔爭再搞埋呢壇嘢啦。 喂 ，penthouse 點同啊，大佬真係你真係人手交都可能冇咁大件事啊！而家你知而家面對老共 咧，咁冇嘢嘅， 咪個運毒咯。 Key 啊，習近平同埋彭嫲嫲張水上去咯。 咁啊，即系你就冇嘢咩噶？ 冇啊，冇 follow 啦。 嗱，呢单 我讲得出嚟啦，梗系已经系泡汤啦，系咪？ 唔系，但系我都咁样讲啦，即系其实我听之前阿萧生即系都有有咁嘅评论嘅，就系话点解李波呢单嘢，阿习近平佢唔肯即系去迅速去嗰啲 make 啲 promise 去为呢件事降温咧？就譬如话。喂，你揾幾條友出嚟祭旗，就係話佢亂鳩咁做嘢，然之後就承諾大家就以後唔會傷害做一啲傷害一國兩制嘅事情嘅嘢，即係起碼會做一個咁嘅 promise。 唔係，但係我覺得佢咧都係迅速反應嘅喎，因為咧第一佢判斷唔到咧，咁大鑊嘅呢件事，因為你諗唔到你嗰個老婆喐啊嘛，你之前我哋都分析過啦，你拉桂文海嘅時候你喺泰國。咁香港人唔會出聲㗎，你都係喐都係喐派個政府嘅啫。你拉林榮基佢哋咧，你就喺深圳，係咪？你屌你入得去，你就知道屌嗰啲癲佬 嘅嘛。佢嘛你 去東莞， 但你嚟到香港拉人咧，佢計算唔到咧，今次嗰個迴響係咁大啊嘛。你諗下幾多人話要攞 BNO， 大家都知道 BNO 其實冇用嘅，氹下自己開心嘅啫。佢冇計到一條數就係、是。反應咁大，所以咧，你有冇睇到蘋果其中一段嘢咧？就好多中間人落嚟咧，全面收風啊嘛！ 我知 喺美國遊行之前啊，全面收點樣處理嗰個問題？ 有冇揾你呢個社運蔡子強收風啊？ 呢個亦都唔講，但我就話俾你聽，好簡單嘅啫。如果我真係你要問我，我俾個答案就係呢個快啲放人 啊。OK， 你同佢買曬啲書佢 啊。 OK。 唔係佢 香港人唔撚睇嘅，我話 佢買曬啲書，但係佢唔會放人啊嘛。個原因係在於喂，佢肯定阿老蕭都咁講啦，肯定有下一次啊嘛。而且嗰下一次已經公開咗啊嘛， 係啦， 因為你習近平 正係想講而家呢樣嘢啦。咁 佢其實咧真係利用到咧一國兩制裏邊咧嘅相對優勢，香港呢個地方去出版呢啲書，而你因為有自由行，令到咧好。依家點解你去美國出版都得㗎？但係你點樣賣翻過嚟咧？即係你可以出口向內銷翻轉頭，其實而家香港咪出口向內銷嘅其中一個最快捷嘅管道咯。 嗯， 你去美國印都得㗎，但你美國印好大鑊喎，你點寄咗翻嚟啊？ 好吧， 運費幾貴啊？ 你而家講緊咧，就係話點樣即係即係中國以外啊，點樣走嚟走去啊，逃避呢個中共嘅魔爪啊？但你講呢啲嘢咧，都冇意義㗎啦，因為咧。就今日即係其實我哋亦都轉載咗新頭殼一篇新聞，就係話咧個標題就係咁樣嘅，七部境外涉貪人員，中國持續展開獵狐行動。咁呢單嘢咧就係公安部咧就27日嘅時候公布嘅，就話咧哇，即係而家呢個搞呢、這個即係公安部啊，係正式成立呢個境外七部工作局啊。系嗱，佢呢个所谓境外缉捕工作局咧，话就话咧系即系针对一啲贪官系要追逃追赃嘅。咁但系你嘅问题就系话，喂，你成立咗一个咁嘅局，咁当然系牵涉到好多一啲境外执法啦，系咪？你话就话系会同其他国家就做一啲引渡协议啊，乜乜柒柒又成嘅。咪但系问题就系话，你人权嘅标准同外国唔同。尤其而家咧，你今日 Freedom House 就出咗一个即系排名啦，就系话你人权状况啦。喂，全球系又跌咯，个排名系即系喂，差唔多同系北韩同类噶咯，其实系喂，你谂下，你而家我配合你呢啲境外执法、境外执控做引导，你咪 同埋你一样嘢，你都谂到嘅。过去咧，应该佢做过好多单相类似嘅嘢。 咁而將來會更加會做得更多。 而嗰啲我係唔敢，因為可能自己身都有屎，包括可能內地啲貪官走嚟香港避難，係咪？應該九成咧係用過同一個手法咧去處理問題。 唔係同樣地香，唔係同樣地香港， 因為一個獨裁嘅政權咧，個獨裁者一落個硬嘅指示嘅時候，你只有執行。我唔理用咩方法，总之你同我解决到个问题，咁你就出事啦。 大家最高领导人呢，以前呢就係宁愿俾你知唔俾你见，而家系 而家系公开同你讲佢搞个境外缉捕工作局啊。喂，你话搞就搞㗎， 你唔知而家真係 佢真係公开搞喎、啊。 好多人真係驚㗎。佢即係呢，其实李波事件呢，其实制造嗰种寒蝉效应呢先至係恐怖。你有时你有冇諗諗，你回想一下，喂大佬，我做正当生意卖书，你认为我诽谤嘅，你咪告我咯、喂，呢啲係文明嘅方法嚟㗎嘛，边会諗到行下街俾人劫咗箱翻上去，係咪？ 你而家个标准要改写啦、 喂，你諗下嗰个寒蝉效应係连 BMO 都走去申请嘅，以为嗰个可以攞到零保护啊。 阿龙，今日你睇过阿连真嘅篇文，佢点讲㗎？ 哦，今日连月真嗰篇文呢就其实咁讲嘅，佢话而家李波嗰单嘢呢就做得非常之拙劣，但呢样嘢係刻意咁去拙劣啦嘛。因为你讲以前嘅共产党，如果要另一个人消失，其实可以做得非常之漂亮。但点解要咁样做，就正正就做一个示范话俾你听，喂，我可以完全唔需要同你讲道理，我就将你拉的返去大陆㗎喇。 期望加压啦嘛，期望管理嚟㗎嘛，个系。 系啊。 因为你好似嚟当年嗰个雪茄林系嘛。喺六月定年香，我唔記得咗。 系六月， 俾人一夜白咗佢。其實佢揾黑社會做就得噶啦。咁你就亦都製造咗呢、這個。不過你嗱嗰陣時候，即係雪茄林就大家係輸入糾紛啦。 嗯， 係咪？咁大家就有好多即係其他嘅估計同判斷。咁但係好明顯，李桂文海又好，你而家李波又好，林永基，人都知道係政治事件。 唔係，其實好可能咧。 你商業糾紛。佢可以买空㗎嘛，即係例如你个粉枪争我嘅钱，死都唔还，大大字嘅香港我告唔到你，我咪用呢个 extra judicial 嘅方法嚟解决囉。 而家国安上身啦，讲到明系强力部门啦，都唔撚理你呀。 至呢样嘢佢仲利用小道消息呢就话俾你听，铜锣湾书店系第一间嘅啫，仲有14间陆续有嚟。 BBC 讲㗎嘛。 係呀，呢啲已经小道消息嚟㗎，但问题个个都。 呢个唔系小道消息呀，系 BBC 报道啊。 BBC 嘅报道本身系来自呢小道消息咁样讲㗎。 咪、跟住佢又放啲风，所以你呢个独裁政权呢会出现嘅啫嘛。又放风就系喐环时嘅人㗎嘛。佢总编辑同埋副总编辑嘛，因为话佢唔知波兰使咗7000多蚊人民币，就话根据唔根据。 7000多蚊咋？ 系啊。 嗱， 究竟佢系政治理由喐佢，定系还是真系嗰个理由要做纪律调查咧？喂，你真系笑死人噶、 唔净止出还事嘅，连呢个南组都有噶。南组最近都有啊。 你谂下。 唔系唔系南都，南都 呢、這个唔系南组，南组都系佢党内刊物嚟嘅。 唔系南唔系啊， 南方都市报啊。 都市报啦。南组系 South China。 你就系你讲错啊！屌你，我点会唔知道嗰个南方都市报咧戆鸠？咁跟住咧就系你港澳办甚至乎中联办啊，而家都纳入去纪律调查入面啦。其实呢一个独裁政权另外一个做法就系点咧？嗰啲咩所谓贪污啊，嗰7000多蚊人仔嗰啲系假嘢嚟嘅咋？因为10条有个9.99啊， 系 搵到理由噶啦呢啲嘢， 系搵到理由搞鸠佢嘅， 搵个理由做你世界啫嘛，呢啲系最叻噶，系嘛？梗系话你即系作风唔好啊，梗系话你贪污啊，梗系用呢啲嘅理由嚟喐你啦。你话当年薄熙来都系啫嘛，其实啲人都讲啦，薄熙来其实贪得好少噶啦，屌几百万人仔啊，大佬收入税数啊，大哥 系 嘛？佢做咁大嘅官，大佬老豆边个搏一波啊，大哥佢做四川。系咪又做呢、這个中央委员啊？咁大官威， 唔热待大佬， 大把人送钱俾你使啦，系咪当交税啫嘛？呢有个 有得食啊，章子怡 系继续 冇啊！我 你真系静晒啦， 唔识啊，章子怡大佬啊，我唔知佢有冇份。而家讲冇用，唔通博起来真系告你诽谤咩？屌系咪？不过章子怡要告你啊，大佬， 唔系我讲噶，我都系睇苹果咋，屌 咪告紧咯，咪告紧呢个苹果咯，屌大佬，屌我唔相信系咯，屌 我都系咩啫？我听人妖言惑众嘅啫， 你快啲收翻佢啫嘛，屌章子怡告你啊，你话你一夜成名啊，大佬， 希望佢听花生台啦， 你两条 好，休息一阵。